第三十九回，一粒金丹天上得，三年雇主世间生。话说那孙大圣头痛难禁，哀告道： 师父，默念默念，等我医吧。 长老问：怎么医？行者道： 只出过阴司查看那个阎王家，有他魂灵请将来救他。 八戒道： 师父莫信的，大元说不用过阴司，阳世间就能医活，方见手段里。 那长老信邪风，又念紧箍咒，慌得行者满口招成道： 阳世间医吧，阳世间医吧。 八戒道： 莫要住，只管念只管念。 行者骂道： 你这单孽畜，窜到师傅咒我里。 八戒笑得打跌道： 呵呵呵，哥哥，你是晓得捉弄我，不晓得我也捉弄你捉弄。 行者道： 师傅默念默念，待老孙阳世间医吧。 三藏道：阳世间怎么医？行者道： 我如今以筋斗云撞入南天门里，不进斗牛宫，不入凌霄殿，进到那三十三天之上，离恨天宫兜率院内，见太上老君，把他九转还魂丹求得一粒来，管取救活他也。 三藏闻言大喜道：救去快来。行者道： 如今有三更时候了吧，头道回来好天明了，只是这个人睡在这里冷淡冷淡，不像个模样，须得取哀人看着他哭便才好呢。 八戒道：呵呵，不消讲，这猴子一定是要我哭哩。 行者道： 怕你不哭，你若不哭，魔言医不成。 八戒道： 哥哥，你自去，我自哭罢了。 行者道： 哭有几样，若干着口喊为之好，扭搜出眼泪些为之逃，又要哭得有眼泪，又要哭得有心肠，才算得嚎啕痛哭呢。 八戒道： 我去哭个样子你看看。 他不知哪里扯个纸条，粘做一个纸粘，往鼻孔里通了两通，打了几个喷嚏，你看他眼泪汪汪，粘缠哒哒的哭将起来，口里不住的絮絮叨叨，数黄到黑，真个像死了人一般，哭的那伤情之处，唐长老也泪滴心酸。行者笑道： 嘿嘿嘿，正是那样哀痛，再不许救生，你这呆子哄得我去了，你就不哭，我还听你。若是这一等哭便罢，若略住声，定达二十个哭拐。 八戒笑道： 呵呵，你去你去，我这一哭动头有两日哭哩。 沙僧见他数落，便去寻几支香来烧献。行者笑道： 哈哈，好好好，一家有些敬意，老孙才好用功。 好大圣，此时有半夜时分，别了他师徒三种，纵筋斗云直入南天门里，果然也不夜凌霄宝殿，不上那斗牛天宫，一路云光竟来到三十三天离恨天兜率宫中，才入门，只见那太上老君正坐在那丹房中，与众仙童执芭蕉扇山火炼丹呢。他见行者来时，即吩咐看丹的童儿： 哥要仔细，偷丹的贼又来也。 行者坐里笑道： 嘿嘿，老官，这等没搭讪，防备我怎的？我如今不干那样事了。 老君道： 你那猴子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把我灵丹偷吃无数，找小圣二郎捉拿上界，送我在丹炉练了四十九日，炭也不知费了多少，你如今醒着脱身，皈依佛果， 保唐僧往西天取经，前者在平顶山上降魔弄刁难，不遇我宝贝，今日又来作甚？ 行者道：嘿嘿，前日是老孙没机齿，将你那五件宝贝当时交还，你反疑心怪我。 老君道：你不走路潜入武功怎的？ 行者道：自别国西过一方名乌鸡国，那国王被妖精假装道士呼风唤雨，因害了国王，那妖假变国王相貌，现做金銮殿上，是我师父夜坐宝林寺看经，那国王鬼魂参拜我师，尊请老孙与他降妖，辨别邪正，正是老孙死无指时，与第八界夜入园中，打破花园，寻着埋葬之所，乃是一眼八角琉璃井内，捞上他的尸首，容颜不改。到寺中见了我师，他发慈悲，找老僧依旧，不许去赴阴司里求索灵魂，只叫在阳世间求治。我想着无处回生，特来参议，万望道祖垂怜，把九转还魂丹解得一千丸，与我老僧搭救他也。 老君道：这猴子胡说，什么一千丸两千丸当饭吃呢？是那里土宦尊的，这等容易？着快去。没有。 行者笑道：嘿嘿，百事丸也罢。 老君道： 也没有。 行者道：十来丸也罢。 老君怒道： 这泼猴去也缠仗，没有没有，出去出去。 行者笑道：嘿嘿，真个没有，我问别处去救吧。 老君喝道： 去去去。 这大圣拽转步往前就走。 老君忽的寻思道：这猴子被懒呢，说去就去，只怕溜进来就偷。即命仙童叫回来道： 你这猴子手脚不稳，我把这还魂丹送你一碗吧。 行者道：哼哼，老官儿，既然晓得老孙的手段，快把金丹拿出来，与我四六分分，还是你的策划呢，不然就送你个皮罩里，一捞个清净。 那老祖取过葫芦来，倒掉过笛子，倒出一粒金丹，递于行者道：只有此了，拿去拿去，送你这一粒，一回那皇帝，只算你的功果吧。 行者接了道： 嘿嘿，且休忙，等我尝着看，只怕是假的，莫被他哄了。 扑的往口里一丢，慌的那老祖上前扯住，一把揪着顶瓜皮，攒着拳头骂道： 这泼猴若要咽下去，就直打杀了。 行者笑道： 嘿嘿，嘴脸，小家子样，哪个吃你的呢？能值几个钱？虚多实少的，在这里不是。 原来那猴子颌下有素袋，他把那金丹擒在素袋里，被老祖撵着道： 去吧去吧，再休来此缠绕。 这大圣才谢了老祖，出离了兜率天宫。你看他千条瑞霭，离瑶雀，万道祥云降世尘。须臾间下了南天门，回到东莞，早见那太阳星上按云头，竟至宝林寺山门外，只听得八戒还苦呢，忽近前叫道： 师父。 三藏喜道：悟空来了，可有丹药？ 行者道：有。 八戒道： 怎么都没有，他偷也去偷人家些来。 行者笑道： 嘿嘿，兄弟，你过去吧，用不着你，你开个眼泪，别出哭去。沙和尚，取些水来我用。 沙僧急忙往后面井上，有个方便吊桶，即将半钵鱼递于行者。行者接了水，口中吐出丹来，安在那皇帝唇里，两手搬开牙齿，用一口清水将金丹冲灌下肚。有半个时辰， 只听他肚里呼呼的乱响，只是身体不能转移。行者道：“师父，那我金丹也不能救活，可是肯杀老孙吗？” 三藏道：“岂有不活之理，似这般九死之尸，如何吞得水下？此乃金丹之仙力也，自金丹入腹，却就长鸣了。 长鸣乃血脉合动，但气绝不能回身。 莫说人在井里浸了三年，就是生铁也上锈了，只是元气尽绝，得个人渡他一口气便好。”那八戒上前就要渡气，三藏一把扯住道：“ 使不得，还叫悟空来。” 那师父甚有主张，原来猪八戒自幼儿伤生作孽吃人，是一口浊气，为行者从小修持咬松脚板，吃桃果为生，是一口清气。这大圣上前把个雷公嘴擒着那皇帝口唇，呼的一口气吹入咽喉，渡下重楼转明堂，径至丹田，从涌泉到返泥元宫，呼的一声响亮，那君王气聚神归，便翻身抡拳取足，叫了一声师父，双膝跪在尘埃道：“ 记得昨夜鬼魂拜谒，怎知道今朝天晓反阳神。” 三藏慌忙搀起道：“ 陛下不干我事，你且谢我徒弟。” 行者笑道：“嘿嘿，师父说哪里话呢，常言道家无二主，你受他一拜不亏。” 三藏甚不过意，搀起那皇帝来，同入禅堂，又与八戒行者沙僧拜见了，方才暗坐。只见那本寺的僧人整顿了早斋，却欲来奉献，忽见那个水衣皇帝个个惊张，人人疑说。孙行者跳出来道：“ 那和尚不要这等惊疑，这本是乌鸡国王乃汝之真主也。三年前被怪害了性命，是老僧今夜救活，如今尽他成取，要辨明邪正，若有了斋，白将来等我们吃了走路。” 众僧即捧献汤水，与他洗了面，换了衣服，把那皇帝赭黄袍脱了，本寺僧官将两领布直多与他穿了，解下蓝田带，将一条黄丝绦子与他系了，退下无忧履，与他一双旧僧鞋撒了，却才都吃了早斋，扣背马匹。行者问：“ 八戒，你行李有多重？” 八戒道：“ 哥哥，这行李日逐挑着，倒也不知有多重。” 行者道：“ 你把那一袋分为两袋，将一袋你挑着，将一袋与这皇帝挑着，我们赶早进城干事。” 八戒欢喜道：“ 哼哼，造化造化，当日托他来不知费了多少力，如今一活了，原来是个替身。”呵呵呵呵， 那呆子就弄玄虚，将行李分开，就问寺中取条扁担，轻些的自己挑了，重些的叫那皇帝挑着。行者笑道：“ 呵呵，陛下，照你这般打扮，挑着担子跟我们走走，可亏你吗？” 那国王慌忙跪下道：“ 师父，你是我重生父母一般，莫说挑担，情愿池边坠凳服侍老爷，同行上西天去也。” 行者道：“不要你去西天，我内中有个缘故，你只挑到四十里进城，待捉了妖精，你还做你的皇帝，我们还取我们的经典。” 八戒听言道：“这等说他只挑四十里路，我老猪还是长空呢。” 行者道：“ 兄弟不要胡说，趁早外边引路。” 真个八戒领那皇帝前行，沙僧服侍师傅上马，行者随后。只见那本寺五百僧人齐齐整整，吹打着戏乐，都送出山门之外。行者笑道：“ 和尚们不必严送，待恐官家有人知觉，泄露我的事迹，本为不美。快回去，快回去，但把那皇帝的衣服冠带整顿干净，或是今晚明早送进城来，我讨些方子赏赐给你。 众僧依命各回起，行者搀开大步赶上师父，一直前来，正是西方有诀好寻真，金木合同却练神，丹母空怀懵懂梦，婴儿长恨悟出神，必须井底求明主，还要天堂拜老君，悟得色空还本性，成为佛度有缘人。师徒们在路上，那小半日早望见城池相近。三藏道： 悟空，前面想是乌鸡国了。 行者道：正是，我们快赶进长干市。那师徒进的城来，只见城市上人物齐整，风光闹热，早又见凤阁龙楼十分壮丽，有诗为证。诗曰：海外宫楼如上邦，人间歌舞若钱塘，花影宝扇红云绕，日照仙袍翠雾光，孔雀屏开香霭出，珍珠帘卷彩旗张，太平景象真堪贺，静列多官没奏章。三藏下马道： 徒弟啊，我们就此进朝倒换官文，省得又拢那个衙门费事。 行者道：说的有理，我兄弟们都进去，人多才好说话。 唐僧道： 都进去，莫要撒村，先行了君臣礼，然后再讲。 行者道：行君臣礼，就要下拜礼。 三藏道：正是，要行五拜三叩头的大礼。 行者笑道：嘿嘿，师父不计，若是对他行礼，成为不至，你且让我先走到里面，自有处置。等他若有言语，让我对答，我若拜，你们也拜，我若蹲，你们也蹲。 你看那惹祸的猴王引至朝门，与阁门大使言道： 我等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者，今到此倒换官文，凡大人转达，是为不慕善果。 那黄门官急入端门，跪下丹池齐奏道：朝门外有五众僧人，言是东土唐国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今至此倒换官文，不敢擅入，现在门外听宣。 那魔王急令传宣，唐僧却同入朝门里面，那回声的国主随行，正行忍不住腮边坠泪，心中暗道： 可怜呐，我的铜豆儿江山，铁围的社稷，谁知被他引战了。 行者道：陛下切莫伤感，恐走漏消息，这棍子在我耳边里跳呢，如今却要献功，管区打杀妖魔，打荡邪物，这江山不久就归还你也。 那君王不敢违言，只得扯衣开泪，舍死相从，竟来到金銮殿下。又见那两班文武，四百朝官，一个个威严端肃，相貌轩昂。这行者引唐僧站立在白羽阶前，挺身不动。那阶下众官无不悚惧，道： 这和尚十分愚拙，怎么见我王便不下拜，亦不开言呼助，诺也不唱一个，好大胆无礼。 说不了，只听着那魔王开口问道：那和尚是哪方来的？行者昂然答道： 我是南赡部洲东土大唐国奉钦差前往西域天竺国打雷音寺拜活佛求真经者，今到此方不敢空赌，特来倒换通关文牒。 那魔王闻说心中作怒道，你东土便怎么，我不在你朝进贡，不与你国相通，你怎么见我抗礼不行参拜？ 行者笑道，嘿嘿，我东土古立天朝，久称上国，汝等乃下土边邦。自古道，上邦皇帝为父为君，下邦皇帝为臣为子，你倒未曾见我，且敢争我不拜？ 那魔王大怒，叫文武官拿下这野和尚去。 说声叫拿， 你看那多官一起踊跃，这行者喝了一声，用手一指，叫 莫来。 那一指就使个定身法，众官俱莫能行动。真个是校尉阶前如木偶，将军殿上似泥人。 那魔王见他定住了文武多官，即纵身跳下龙床，就要来拿。猴王暗许道，嘿嘿，好，正合老孙之意，这一来就是个生铁铸的头，当着棍子也打个窟窿。正动身，不期旁边转出一个救命星来，你倒是谁？原来是乌鸡国王的太子，急上前扯住那魔王的朝服，跪在面前道， 父王息怒。 妖精问，孩儿怎么说？太子道，其父王得知，三年前闻得人说，有个东土唐朝驾下钦差圣僧往西天拜佛求经，不期今日才来到我邦，父王尊姓威烈，若将这和尚拿去斩首，只恐大唐有日得此消息，必生嗔怒。你想那李世民自称王位，一统江山，心尚未足，又兴过海征伐，若知我王害了他玉帝圣僧，一定兴兵发马来与我王争敌，奈何兵力降危，那时悔之晚矣。父王一而所奏，且把那四个和尚问他个来历分明，先定他一段不参王驾，然后方可问罪。这一篇原来是太子小心，恐怕来伤了唐僧，故意留住妖魔，更不知行者安排着要打。那魔王果信其言，立在龙床前面大喝一声道， 那和尚是几时离了东土？唐王因甚事找你求经？ 行者昂然而答道，我师父乃唐王玉帝，号曰三藏，因唐王驾下有一丞相，姓魏名征，奉天条梦斩泾河老龙，大唐王梦游阴司地府，复得回生之后，打开水陆道场，普渡冤魂孽鬼。以我师父敷衍经文，广运慈悲，忽得南海观世音菩萨执教来袭，我师父大发宏愿，情心意美，报国尽忠，蒙唐王赐予文牒。那时正是大唐贞观十三年九月往前三日， 离了东土，前至两界山，收了我做大徒弟，姓孙，名悟空行者。 又到乌斯国界高家庄，收了二徒弟，姓朱，名悟能八戒。流沙河界又收了三徒弟，姓沙，名悟净和尚。前日在赤剑宝林寺又新收个挑担的行童道人。 魔王闻说，又没法搜检那唐僧，弄巧计盘结行者，怒目问道，那和尚你起初时一个人离东土，又收了四种，那三僧可让这一道难容？那行童断然是拐来的，他叫做什么名字？有度牒是无度牒？叫他拿上来取供， 唬得那皇帝战战兢兢道：“师父，我却怎的供？” 孙行者撵他一把道：“你休怕，等我替你供。” 郝大圣屈步上前，对怪物厉声高叫道：“ 陛下，这老道是一个阴雅之人，却有些耳聋。只因他年幼间曾走过西天，认得大陆，他的一截起落根本我尽知之，望陛下宽恕，待我替他供吧。” 魔王道：“趁早时时的替他供来，免得屈罪。”行者道：“共罪形同年切脉，痴聋阴哑家思坏，祖居原是此间人，五载之前遭破坏，天无雨民干坏，君王黎庶都斋戒，焚香沐浴告天公，万里全无云爱戴，百姓饥荒若倒悬，终南呼将全真怪，呼风唤雨显神通，然后暗将他命海，推下花园水井中，引亲龙位人难解，幸吾来功国大，起死回生无挂碍，情愿皈依做行童，与僧同去朝西界，假变君王是道人，道人转世真王代。”那魔王在金銮殿上闻得这一篇言语，唬得他心头撞小鹿，面上起红云，即抽身就要走路，奈何手内无一兵器，转回头只见一个镇殿将军腰挎一口宝刀，被行者使了定身法，直挺挺如痴如哑立在那里。他近前夺了这宝刀，就驾云头望空而去，气得沙和尚暴躁如雷，猪八戒高声喊叫，埋怨行者是一个急猴子。“ 你就慢说点，却不稳住他了。如今他驾云逃走，去往何处追寻？” 行者笑道：“ 嘿嘿，兄弟们切莫乱嚷，我等叫那太子下来拜父，贫后出来拜夫。” 却又念个咒语，解了定身法，叫那多官苏醒回来拜君，方知是真实皇帝，教诉前情才见分晓。我再去寻他， 郝大圣吩咐八戒沙僧好生保护他君臣父子，贫后与我师父。只听说声去，就不见形影。 他原来跳在九霄云里，睁眼四望看那魔王里，只见那处果逃了性命，竟往东北上走哩。 行者赶得将近，喝道：“ 那怪物哪里去？老孙来了也！” 那魔王急回头，撤出宝刀，高叫道：“ 孙行者，你好被拦，我来占别人的地位，与你无干，你怎么来抱不平，泄露我的机密？” 行者呵呵的笑道：“ 哈哈哈，我把你大胆的破坏，皇帝又许你做，你既真是我老孙，就该圆遁，怎么还刁难我师父，要取什么供状？实在那供状是也不是？ 你不要走，好汉吃我老孙这一棒。” 那魔侧身躲过，撤宝刀劈面相还，他两个搭上手，这一场好杀，真是猴王猛，魔王强，刀迎棒架敢相当，一天云雾迷三界，只为当朝立帝王。他两个战经数合，那妖魔抵不住猴王，急回头复从旧路跳入城里，闯在白玉阶前两班文武丛中，摇身一变，即变得与唐三藏一般模样，并搀手立在街前。这大圣赶上，就欲举棒来打。那怪道：“ 徒弟莫打，是我。” 即撤棒要打那个唐僧，却又道：“ 徒弟莫打，是我。” 一样两个唐僧，实难辨认。倘若一棒打杀妖怪变的唐僧，这个也成了功果。 假若一棒打杀了我的真实师父，却怎么好？只得停手叫八戒沙僧问道： 果然哪一个是怪，哪一个是我的师父？你指与我，我好打他。 八戒道：你在半空中相打相嚷，我瞥瞥眼就见两个师父，也不知谁真谁假。 行者闻言，捻诀念声咒语，叫那护法助天六丁六甲五方揭底四只公曹一十八位护驾伽蓝当方徒弟本境山神道： 老孙至此降妖，妖魔便是我师父，气体相同，实难辨认。汝等暗中知会者，请师父上殿，让我擒魔。 原来那妖魔善腾云雾，听得行者言语，即撒手跳上金銮宝殿。这行者举起棒往唐僧就打，可怜若不是唤那几位神来，这一下就是二十个唐僧也打为肉酱。多亏众神架住铁棒道： 大圣，那怪会腾云先上殿去了。 行者赶上殿，他又跳降下来扯住唐僧，在人丛里又混了一混，依然难认。 行者心中不快，只见那八戒在旁冷笑。行者大怒道： 你这憨货孙的，如今有两个师傅，你有的叫，有的应，有的服侍呢，你这般欢喜的紧。 八戒笑道：呵呵，哥，说我呆，你比我又呆呢。师傅既不认得，何劳费力？你既忍些头痛，叫我师傅念念那话，我与沙僧各搀一个听着，若不会念的，必是妖怪，有何难也？ 行者道：兄弟，亏你也，正是那话只有三人记得，原是我佛如来心苗上所发，传于观世音菩萨，菩萨又传于我师父，便再没人知道了。也罢，师父念念。 真跟那唐僧就念起来，那魔王怎么知道，口里胡哼乱哼。八戒道： 这哼的却是妖怪了。 他放了手，举耙就住，那魔王纵身跳起，踏着云头便走。 好八戒喝了一声，也驾云头赶上，慌得那沙和尚丢了唐僧，也撤出宝杖来打。 唐僧才停了咒语，孙大圣忍着头疼，攒着铁棒赶在空中。 呀，这一场 三个狠和尚围住一个泼妖魔，那魔王被八戒沙僧使钉耙宝杖左右攻住了。行者笑道： 嘿嘿，我要再去当面打他，他却有一些怕我，只恐他又走了。等我老孙跳高些，与他倒算打，结果了他吧。 这大圣纵祥光岂在九霄，正欲下个切手，只见那东北上一朵彩云里面厉声高叫道： 孙悟空，切休下手。 行者回头看出，原来是文殊菩萨，急收棒上前施礼道： 菩萨哪里去？ 文殊道：我来替你收这个妖怪的。 行者谢道： 嘿嘿，累烦了。 那菩萨袖中取出照妖镜，照住了那怪的原身，行者才招呼八戒沙僧齐来见了菩萨，却将镜子里看出那魔王生得毫不凶恶，眼似琉璃盏，头若炼砂缸，浑身三伏电，四爪九秋爽，搭了两个耳，意为扫帚长，青毛生锐气，红眼放金光，扁牙排玉板，圆须挺硬枪，镜里观真相，原是文殊一个失礼王。 行者道： 菩萨，这是你坐下的一个青毛狮子，却怎么走向来成精，你就不收服他？ 菩萨道：悟空，他不曾走，他是佛旨差来的。 行者道： 这处者成精，侵夺地位，还奉佛旨差来， 此老孙保唐僧受苦，就该领几道赦书。 菩萨道：你不知道，当初这乌鸡国王好善斋僧，佛差我来度他归西，早证金身罗汉，因是不可原身相见，便做一种凡僧，问他化些斋供，被吾几句言语相难，他不识我是个好人，把我一条绳捆了，送在那玉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亏六甲金身救我归西，奏与如来，如来将此怪令到此处，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报我三日水灭之恨。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今得汝等来此，成了功绩。 行者道：你虽报了什么一饮一啄的私仇，但那怪物不知害了多少人也。 菩萨道：也不曾害人，自他到后，这三年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何害人之有？ 行者道：固然如此，但这三宫娘娘与他同年同起，玷污了他的身体，坏了多少纲常伦理，还叫做不曾害人。 菩萨道：玷污他不得，他是个善了的狮子。八戒闻言走近前就摸了一把，笑道： 呵呵，这妖精真个是糟鼻子不吃酒，枉占其名了。 行者道： 既如此，收了去吧，若不是菩萨亲来，绝不饶他性命。 那菩萨去念个咒，喝道： 畜生还不归正，更待何时？ 那魔王才现了原身，菩萨放莲花照定妖魔，坐在背上，怕祥光辞了行者，一径转五台山上去，宝莲坐下听坛经。毕竟不知那唐僧师徒怎的出城，且听下回分解。